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 news radio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开高速进京方向双元桥以南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排到了庞各庄。西二环北段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在这巨大如谜一般的城市中，在365天24小时3600秒不曾停歇，陀螺般的旋转跳跃中，我们竟然刚好相遇，真让人感叹缘分的奇妙。亲爱的，有时我会想，如果你不曾出现，哪会有这么多百转千回的故事呢？白天我们都是活在这座城市中的冷面白领，偶尔只能靠看剧解忧。当呆得来当前，面对堆积如山的工作，我们又会变身无药可救的晚期拖延症患者，忧虑难当。夜晚躲在觥筹交错的钢筋水泥丛林之下，我们经历着爱情的来临和离去，甜美和忧愁。即便这座城市中有太多的不如意，彼此相伴，一同面对，便好像可以勇敢起来。 记得有一家坐落于悲伤大厦旁的解忧 Live House， 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享受音乐的魅力。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各位的光临。 2月24号星期六晚上5:02，欢迎各位光临974 Live Show， 我们又正式的开播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三位嘉宾，这三位嘉宾呢都是独立音乐人，他们的歌曲呢你一定都听过，而且有一些歌曲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打动过你。这三个音乐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他们好像相对是比较神秘的。关于他们之间的一些采访呀，还有他们之间的一些小趣事，在今天节目当中将会稍后一一为各位呈现。当然作为一间 Live House， 我们是有自己的视频直播的，欢迎各位通过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的同时，也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视频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17:03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今天的三位嘉宾。 年少时的我们或许会为了追求孤独的滋味，把自己封闭在黑暗的屋里，努力地感受那份孤寂和无助。长大后才知道，孤独及其所创造的到底是怎样的味道。年少时的我们或许会为了每天的大风车而激动不已，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你还记得儿时的自己吗？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赐的偶遇榕树下，白衬衫黄昏的吉他，年少不经事的脸颊， 我们都会彷徨，会迷失。当你迷失了自己的方向，请记得顺着那道曙光回来，跟随刘浩林一起打开那道 light。 I saw the light, I found the light, and you get lost in me. 民谣的温暖在于歌词，在于旋律，在于歌者的演唱，或许也在于遇见相似的灵魂。他是戴鑫。 那些迷惑的光阴重复昨天， 关于爱情想说的太多，却又总感觉无话可说。遇到前任说什么好呢？ 现在只能躲在角落里假装波澜不惊，故作镇定。 小月老板说，你好前任。974 Live Show， 三位独立音乐人，几段不同的故事，几种相似的人生。听听歌，听听故事，路上的我们想想事情。欢迎刘浩林、戴鑫、小月老板。 现在我成了他的男闺蜜，怎么可能？反面典型。唉，恋爱真是不容易。 第一首歌曲。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白衬衫，黄昏不及他。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很快啊，长大到已经到了2018年，狗年到来了。狗年的第一期974 Live Show 的直播呢，我们也是请来了三位民谣音乐人。当然一会儿可能会有人对这个民谣的标签有一些异议啊。首先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刘浩林。 嗨，大家好，我是刘浩林。 还有戴鑫。 大家好，我是戴鑫。 今天直播间当中还有一位老板，除了我这个老板之外，另外一位老板叫做小月老板，欢迎小月老板。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月老板。 这三位呢都非常的厉害哈。刘浩林呢刚才唱的第一首歌曲《儿时》，现在很多人觉得《儿时》就是刘浩林，刘浩林就是《儿时》，这应该是你现在唱最多的一首歌曲吧？ 嗯，差不多。 这首歌写了多少年了？ 我是这首歌是2014年写的， 4年了。 对，差不多2014年。 然后当时据说你就是哼了一个旋律就写出来这样的一首歌曲。 对对对对。 当时怎么就哼出来这样一个旋律？这旋律听起来挺简单的呀。 对，我是这样，就是我之前做了很多年音乐，然后就是刚开始追求的也是比较多嘛，但是就是去年发的那预干铺里，然后其实它是表现出我当时就是很真实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就是当时我就想，就是音乐这个东西就是应该简简单单的给大家对说明白自己想表达的事儿，然后当时就拿了吉他就随性了，就出了这么一个旋律。 这是现在的刘浩林。当然大家如果以前关注刘浩林以往的音乐的话，你会发现他的音乐之路其实发生过一些变化。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另外两位呢也很厉害，其中那两位都是老板。先说小月老板吧。小月老板呢据说以前在大连的时候也做过跟我们相类似的一个节目。 嗨，就今天有点这个同行见同行，两眼泪汪汪， 哭倒是哭啊。所以欢迎各位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啊，除了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收看之外，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你当年在大连的时候也是做这样的一个节目？ 对， 请嘉宾在节目当中 电台 live show 的这种，但可能我们做的偏流行 啊， 就是我们当时是每周三期，是4、5、6，有这个第一天可能是民谣，第二天是流行，第三天是就是 jazz blues 啊。你们是偏流行，我们是涉及面比较广， 对， 各个领域都涵盖。 当时这个节目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radio 的两档，就两个主持人，就做这个节目的两个主持人是两个职业乐手出身的，一个会弹个键盘，然后我可能是弹个吉的来吹一口琴，这样每期来的嘉宾我们都可能有个合作，这样就好像是在自己家里待客一样。 你现在是歌手吗？你当时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你自己也会唱歌吗？ 偶尔会唱，在不影响节目收听率的情况下。 你知道主持人最讨厌会唱歌的嘉宾了。 嗨， 对，他会唱歌的主持人了，同行。好，另外一位呢，戴鑫也很厉害，其实也是老板啊。 对，因为我一直在从事的就是音乐相关的一些行业，就是做一些艺人的衍生产品的正版的开发。然后这是我的，其实是我的主业，音乐人写歌作词作曲，这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 有的人说你是走那种迂回路线， 对，是曲线救国吗？对，大概就是这样，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在就是音乐梦想，我觉得有的时候要它不存在坚持这种说法，我觉得音乐它应该融入到自己生活的一部分里，我更把音乐这种情况当成一种爱好，就是我的正常的工作，那我公司里应该怎么去运营和发展，我会把它做好，然后那我业余的时间我会把我这个爱好维持住，那做音乐它变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对，它不是我要一定要实现到什么程度的一个过程。 两位老板说的都比较好听，那唱歌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话不多说，咱们接下来就直接开始唱好不好？ 好，那有请小月老板带来舞台。这个 大老板先学坏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小月老板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带来哪一首？带来你好前任是吧？ 先唱午餐吧。 唱午餐， 先回味一下。 好像据说他写歌的时候早餐是很重要的，但怎么地就有了这样的午餐一首歌曲，我们可以先听听看。另外呢，我们的节目还是欢迎各位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也看一下视频直播。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虽然现在到了吃晚餐的时间，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怀念一下今天中午你吃的午餐是什么样的味道。 星期天，你不在身边，起床时间是10:30，没有你的人 饭，作息时间有点乱。我走了许多路，爬了几座桥，到了我们常去的小饭馆。我不用再问你今天吃什么，我可以说了算。点了一碗面条只要9.8元，我不要加煎鸡蛋。没有你我真的有点不习惯一个人来吃午餐。你总习惯馄饨里头加个蛋，放多少醋你也不嫌酸，加多少辣椒放不放大蒜。我自由，我自由的不习惯。多少醋你也不嫌酸，加多少辣椒放不放大蒜。我自由，我自由的不习惯，加多少辣椒放不放大蒜。我自由，我自由的不习惯。 这顿午餐吃起来应该是有点冲的样子，放很多辣椒还要吃大蒜。哎，你是一个爱吃大蒜的人？ 是他爱吃大蒜。 当时是怎么写出来这首午餐？ 这首歌其实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给我写的词曲，然后那个我改编了一下，因为这首歌特别适合我当时的心境，因为就是分手了嘛。分手之后，然后男人刚分手就老会觉得其实没什么，因为可以打游戏啊，可以玩王者。 就刚分手的那个当下， 对，当时刚分完觉得特别痛快，因为再也没有人管我了。因为之前是我比较爱玩嘛，就经常会跟朋友去很多的 party， 然后去喝酒，然后半夜很晚回家，然后也经常就是说这三餐吧，从来没有按时吃的时候。然后刚分完手之后呢，就再也没有人唠叨你了，就没有一个近似于就是老妈一样的女人每天去跟你说这说那呀，然后去烦你。然后觉得特自由，然后可以睡到很晚，然后我可以就每天想干什么干什么。但是有一天就特别有意思，上午10点 进入到第二阶段了， 起床了，自己去吃了一个午餐，然后去点了点吃的，然后发现一个人吃饭 少点滋味， 其实挺难受的，就感觉哎，就没有那么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想吃酸一点的面，我想吃加个鸡蛋的这样的这样的馄饨，然后放辣椒，没有这个人了。然后自己吃的东西呢，就老点的感觉就像缺点什么似的，其实不是饭里没滋味了，是心没滋味了。然后就哎，就有这么一首歌叫午餐，然后觉得挺符合广大这个失恋的，是吧，被女朋友抛弃或抛弃女朋友的这样的回过味儿来的单身男性啊。 在听你讲述这段故事的时候，应该有一些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已经受伤了，是吧，重伤了。所以说到这个午餐，那你是因为这首歌曲是一个画面感很强的歌曲， 对，就是 一个 说事儿呗。 你是一个那个创作完全来源于生活这样的一个创作人吗？ 我觉得其实在我的眼里，其实歌也好曲也好，其实就是把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讲给大家听。如果你有共鸣你就会喜欢，如果你觉得这不是你人生经历的一部分，那么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感触。我可能就仅仅做到就是说把自己的事儿啊，把包括这你好前任这种把自己的伤口翻给大家看一下啊，这种是吧，然后让大家可能找到一些共鸣或者是一样的点， 感觉伤口也是有点多呢， 是吧。嗨， 这是小月老板。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位老板呢是戴鑫老板。你说你这个名字戴鑫， 对， 大家都很喜欢。 年假嘛， 对啊，戴鑫休假， 我自己戴鑫休假，戴鑫年假，对。 这是你本名啊？ 对对对，我本名姓对叫刘代新、 哦、 然后这个艺名叫代新。 哎呦，这么多年一直以为他姓代呢。 所以都叫代总是吧，就是这样更亲切一些嘛。 代新自己也是玩音乐的， 是 有一支自己的乐队。 对，这乐队现在已经就是很少在做了，因为今年一直在做个人的专辑和个人的，因为风格变了嘛。 嗯。 原来玩摇滚的是造不动了。 嗯。 然后这个岁数大了，你说现在玩一点轻柔的，接近于就是流行。 是不是就解散了？就。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也说请来的三位民谣音乐人，但是对于民谣这个概念呢和标签，可能有些人不太认同。比如你是不是就不太认同？ 是这样的，我觉得首先，因为独立音乐人呢，他能涉及的音乐范围领域它还是相对广的，像我做的上一张专辑里头它确实有民谣的元素，但是呢它有很多也有像英伦啊还有流行的一些各种元素在整张专辑里贯穿着，所以它单独定义一个标签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窄，就说那你玩的范围也就，因为我是以玩音乐为主，当然我得讨好自己为上策，对，然后大家喜欢在歌里找到共鸣，喜欢的呢，那我觉得那是缘分，就是跟遇见了一种相似的灵魂，对。 我怎么感觉你像是做过 DJ 的，自己直接把这个歌又引下去了。 对，这个就 对，澳大利亚广播电台。 来吧，遇见相似的灵魂。 遇见相似灵魂， 戴鑫。 谢谢。 带薪遇见相似的灵魂，先说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原版是跟这个陈鸿宇一块合作完成的。 对，然后那个我当时我觉得这首歌它遇见相似灵魂这首歌它其实表达的是一种就是你跟你人生中很多就是有很多你不用言说的那些默契，然后还有一些感觉你相遇，就是它未必是描述的是爱情或者亲情或者友情其中的一项，它其实就是说就是你跟你好多好多朋友或者有很多事情是有很多时候你不需要语言沟通，你也大概就是能去理解对方的一种对孤独的理解，或者对各种生活的状态是你能一个眼神你能懂的这种感觉、就是、 今年春晚当中这个那英跟王菲合作的那首岁月当中，其实有一句歌词唱的就是纵然有千言万语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彼此见到对方的时候一个眼神两个人都懂了，都不用说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就大概就是这种感觉的一对，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我觉得鸿宇的他的嗓音跟我的其实有点相反，对，跟我的这个就是跟我声音，因为他声音特别的 苍老， 对，特别的性感嘛，就是 火， 让对火，夸夸他。那个我因为我的嗓音就属于跟他截然相反，我属于就是有点少年，就是有点嫩，有点稚嫩，声音比较单薄，所以我们一起合唱这歌的时候， 他说他的嗓音是少年，但是我不会告诉大家他其实是白发， 出去了再说啊， 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哈、 啊，对，就是。对，我是属于大叔脸，然后少年音，然后那个鸿宇正好跟我相反，他是属于少年脸大叔音，然后对，就是这么个情况。 你们两个人相识也挺有意思的，是在我们电台。 对，在你们电台相识的，就是那应该是在15年的时候，15年的时候，然后我是来这个电台也是做一期音乐类的节目，然后他当时正好在咱们电台工作。 对，是。 对，人应该是你的同事， 是 鸿宇，应该是对， 但是他负责接你们， 对，负责接我们，然后聊了一些关于他自己当时啊《中乐记》啊音乐上的想法吧，对，然后 你当时不以为然， 很投缘，当时我觉得火，当时不以为然，当时我比他红嘛， 哎，我能设想你俩相遇的状态，然后你会说那个你好，Hello 你好，我是陈鸿宇， 对，当时他不是， 他当时还不这么说话， 他不这么讲话，现在。成二了嘛？ 但你俩当时就聊挺投机的，也算是遇见相似的灵魂。 对，当时我们第一次见面，大概因为我们在除了在电台里聊一些就是关于工作中配合的事儿，就是做那期节目的事儿以外呢，然后我们做完节目之后，我们回到了就是楼下，在我车里头，我们又自己在车里头聊了大概1个多小时，那时候、天气还挺冷的。其实就关于到聊到就是关于，在北京的，就是怎么如何就是在追逐梦想的这个过程中，然后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经济收入，然后能一直是把这个梦想延续下去。我们聊了很多，其实 老板的想法又上线了。 对，现在他也是老板嘛，陈老板嘛。 哎， 对。 第一把我们是以遇见相似的灵魂作为一个结束。其实今天974 Live Show 当中，我们请来这三位嘉宾呢，他们三个彼此遇见，应该也算是遇见相似的灵魂。所以在后三趴当中，我们还会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在等待着各位，当然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很重要，不看的话你怎么知道有些少年音它其实是白发呢？视频收看方式，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是3.2度，比昨天低了近9度，下午有些阴冷。明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逐渐回升，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在6度左右。中午前后天气比较温暖，比较适宜假日出行。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评选活动面向全球广泛展开。本次歌曲征集活动将评选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相关信息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或者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歌唱北京活动专栏了解相关情况。昨天是中国农历正月初八，也是央视著名主持人倪萍的59岁生日。昨天凌晨0:18，倪萍在她生日这一天通过微博宣布退出央视大型公益寻亲栏目《等着我》。倪萍在微博中表示，她和《等着我》相伴了4年，当初接手的时候说只做2年，2年的任务早已经完成，且完成的还可以。她总是得往前走走，去拍电影，去画画，去写书。尽管是半夜，但是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强烈关注。湖南卫视歌手昨晚开启了第7场竞演，诸位唱将又和一位劲敌狭路相逢，他就是本场的补位歌手腾格尔。初次来到歌手节目，腾格尔却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霸气十足，而是以十足的萌叔姿态，满载着笑点、段子和金句而来。本期腾格尔带来了他的代表作《天堂》，为了呈现原汁原味的草原质感，他特意邀请了两位马头琴演奏家助阵。全新的编曲也让整首歌曲更加的辽阔宏大，而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在编曲上贯彻民族风的腾格尔在着装方面却大秀混搭，欧式西装礼服加上黑色裙装相当有型。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目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是1.7，属于畅通状态。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我在回家的路上，全家团圆过大年。 我在去庙会的路上，欢欢喜喜过新年。 我正在工作岗位上，接听出险报案电话。 我正在救援拖车上，随时待命为人民服务。 人保直销车险，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365天全年无休。拖车、搭电、更换轮胎，需要帮助请拨打人保财险客服专线9551。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17:34，欢迎各位光临九七四 Live Show。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是哪三位呢？听前半个小时你就知道了。还是欢迎大家通过 FM97.4进行广播收听之外的同时，如果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给大家一个片花的时间看一下视频，稍后第一首歌曲送给各位。 年少时的我们，或许会为了追求孤独的滋味，把自己封闭在黑暗的屋里，努力地感受那份孤寂和无助。长大后才知道，孤独及其所创造的到底是怎样的味道。年少时的我们，或许会为了每天的大风车而激动不已，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你还记得儿时的自己吗？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赐的偶遇榕树下，白衬衫黄昏的吉他，年少不经事的脸颊。 我们都会彷徨，会迷失。当你迷失了自己的方向，请记得顺着那道曙光回来，跟随刘浩林一起

princess magic. Hey. 每次听这首 Landing Guy 的时候，心情都会变得非常的平静。这首歌曲，这首歌曲英文版叫 Landing Guy， 中文版呢就是普通话版本就是迷藏。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两版？ 当时其实还是先有的这个英文版。这个英文版是我们之前看那个瑞士叫什么来着？瑞士军刀男。 瑞士，那个电影，战争题材的一个电影。 对对对对，对，就是哎。 据说当时是看了预告片之后， 对的对的对， 然后直接写出这首歌。 对，就很多人看了听这首歌，他们觉得可能是一个爱情故事，是吧？什么你的旅人已经回家了什么的。但其实这首歌是讲述就是一个人在经历绝望之后，然后看见很多就是奇妙的场景什么的，然后又重新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了这么一首歌。对，应该这么理解。然后后来就是还是觉得，应该出一首中文版的吧。可能大家会更容易去接受一些。 你当时真的就只是看了一个预告片之后就写出来了？ 这个是我女朋友 K 到的，她的主意。对对，这个词儿是她写的。 好像你的音乐方面是不是通常是你作曲比较多？你先哼出来一个旋律， 对， 然后填词人再负责把词给做出来。 对对对。 其实也不是，我觉得你其实写的词很多不在这个领域里散发，但是你的作词很多。 这个在哪个领域？ 其实很红的歌，其实市面上有很多红的歌。 他作为另一个身份存在于一个角落里，不被大家发现。 不被大家发现。 据说这三位相似的灵魂曾经在一起的时候讨论过这首歌曲哈。 对， 对， 你们当时怎么讨论的？ 其实就是我们 浩林咋红了呢？ 对，就研讨会嘛， 反正就是崇拜我呗， 就单纯就主要是恨， 不差难受是， 就在一起聊聊音乐风格，因为大家彼此就是其实独立的人就这样，更想让大家去认知到自己的作品，所以你可能有的时候可能要走一些迎合大众的事儿，所以我们要分析，我们分析完老陈之后，因为他那个没法分析，他因为唱歌把嗓子都变得这样了嘛。浩林还是比较我们能去试一试的那种。后来我们就开了一个关于 Landing Guy 的研讨会，就说这歌 成功案例 为什么就这么红。后来我们听了好多那个乡村音乐，发现这歌其实就是一个特别严谨，特别 乡村音乐的底子，是吧？ 对，乡村音乐的底子，而且他的那个玩法，而且他那个歌词写的还很飞，他歌词写的挺飞的，就挺有点迷幻的那种感觉。 迷幻， 来再配上刘浩林这个略显迷幻的嗓音，然后再加上这个简单的绿豆豆， 我觉得浩林他，我喜欢他听他歌有很多原因，就其中有一点，我特别喜欢他那种他性感的那个发声方式，他气声特别。 你刚才说陈鸿宇的声音也是性感的，浩林的声音也是性感的。 就是除了我以外有特色以外，他们都是统一规划，就是有特色的呢是我这种嗓音，没有特色的都规划为性感的嗓音的这种。 咱们还说研讨会事儿吧，然后就这个歌其实他写的特别的就很舒服，而且在那个播放器，就网易云音乐是它是在网易上起的家嘛，算是，对吧？在网易云上这首歌先大红的，它是正好赶上网易云在16的年初到17的年初这样一个播放器也是在越来越好的一个时间段，而且恰好需要这样一个 独立的， 就这种歌 独立的代表性， 然后他这歌一下就出来了，而且再加上他这个词，包括女生部分的和声，虽然是在外边看，但是我们也得说，就女生部分的和声唱的特别好， 太棒了， 对， 太棒了，太完美。 因为浩林请我们吃饭都是他女朋友结账， 所以不夸他不行呢。 哎，但我也是比较好奇，就是浩林的你的歌曲好像编曲方面都是比较简单一些的，听起来哈， 对对对， 这是你所刻意追求的吗？ 对，是的，就还是我刚才那句话，就是我是做音乐应该有个10年左右吧。我刚开始也会追求就是比较繁琐的那个配器啊， 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对对对对对，就是年纪大了之后觉得 返璞归真了。 对，年龄大了之后觉得还是简单一点，就是大家能听得懂。 它其实这特别难，越简单东西越难。它那个律动越简单，其实混音越难混。你看，比如说是乐队，好几件混得特别满，听起来可能每个乐器可能有点小毛茬啊，或者有一些小问题了， 很容易发现。 拍什么的就无所谓了，大乐队嘛，反正混着就过去了。他那都是几小件，然后所以每个件的 就是音乐它那些乐器露出来都特别多， 嗯， 所以你在每个混音的修音呢，包括它的那个边上，就得超级需要打磨好长时间。Landing Gear 这个歌我还给你录过一版吉他呢，你记得吗？我还进棚给你录过一版，后来被他否了啊， pass了。 他不定找过多少人给他录这版吉他呢，所以他打磨的过程还是挺值得别人借鉴的。 是，这是刘浩林他自己音乐路上其实经历过很多的一个变化，包括这个唱法也发生过很多的一个转变，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嗓音状态并不是你一开始的一个样子。 哎，我这嗓音应该是抽烟抽的吧，大家对我 不要不要学的。 前段时间发了首歌叫白鸟，然后大家说哎你是感冒了什么，但其实我抽了一年多的烟之后发现嗓子就变成这样了。 原来是这个样子。 烟嗓。 当然白鸟这首歌曲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可以听到的。再度的提醒啊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也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视频收看方式，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给各位30秒的时间，30秒之后呢，我们一起来遇见一下前任。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我以为你说了再见，我们就真的可以再也不见，谁知道走进那家刚开业的咖啡店，你就坐在窗边，口红的颜色还很熟悉，就是我送给你的纪梵希，要不是你身边的男人乱了我的情绪，我就会走上前去。现在我只能远远看着你，大脑空白四肢麻痹，现在我只能躲在角落里假装波澜不惊故作镇定，现在我只能远远看着你，大脑空白四肢麻痹，现在我只能躲在角落里假装波澜不惊故作镇定。他们的举止很亲密，曾经你也是这样体贴细心，巨蟹座就是有自己脑补的能力，自己虐待自己，生活真会模仿电视剧，他俩的动作更加变本加厉，两人在窃窃私语，只有这句听得清晰，宝贝儿我爱你，现在我只能远远看着你，大脑空白四肢麻痹，现在我只能躲在角落里假装波澜不惊故作镇定，现在我只能远远看着你，大脑空白四肢麻痹，现在我只能躲在角落里假装波澜不惊故作镇定，现在我成了他的反面典型，恋爱真是不容易。 你好前任，来自于小月老板，又是一首画面感非常强的歌曲。哎，你的歌曲好像都是这样的哈。 对，其实 什么 其实没有、那个、 宝贝我爱你， 对，看见了吗？看见了，男人只有在看见自己的前任跟他的现任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勾起无穷的嫉妒和怒火，尤其是自己还单身的时候啊。 这首歌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很多人其实不太敢遇见自己的前任。你当时是真的有一天遇到了，所以写出来这首歌是吗？ 对，就是下午在那个，其实我们俩的距离不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北京像素到物资学院，就这么近，就在一个咖啡馆里。因为我们这个独立音乐人嘛，这都喜欢泡咖啡馆，很就假装自己 很文 艺 的样子。 我没有啊，嗨， 并没有啊。 不是你，主要你有女朋友，不需要泡咖啡馆，你知道吗？我们就为了泡咖啡馆，然后在那儿喝咖啡，然后就那天也不知道怎么着了，就人家就从门口进来了，就他就真从那边就进来了。然后当我是坐在不太起眼的那个位置，在窗边， 嗯， 就观测角度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就是他没看到你，你看到了他。 他进来了。本来他刚进来的时候呢，我还是一个想打个招呼的那种感觉。结果后边跟了一个男的，应该就是他的现任吧，就身高、穿衣风格，就哪怕发型都跟我差不多。就是要不是换一个脑袋，我都以为我自己在那儿就坐着呢，那种俩人在那儿坐着，而且俩人点了两杯那种康宝蓝咖啡。 我觉得是你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把自己的脸对照上去。 就是他主要他点两杯咖啡奶油，他互相喂，你知道吗？就这个喂这一口，这喂这一口，这喂这，哎呦，我给我看的，我那心真的拔凉拔凉的，难受。所以，但是还没有那种很极端的情绪，就想上去就是打一架或者有一点冲突什么的。我们只能把这种愤怒转化为写歌的动力。嗯， 这我觉得也是音乐人的一种。 对， 你知道后来特逗，你知道吗？后来特逗，有一次，在翻网易云私信的时候，大概是几个月以前哈，突然间翻到一条私信，是他给我发的，就是说，那个 他听到这首歌了。 我跟你在一起两年，你们没给我写过任何一首歌，结果分手了，写了一首这个。 你好，前任。 你好前任，这是首关于爱情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关于爱情的，来自于戴鑫的歌曲。 大家好，这首歌是叫望月。其实本身这它有 不是看月亮的那个望月啊， 不是看月亮望月，这是妄想的妄，然后穿越的月。 嗯， 然后他们很多朋友问我，他说你这个词是你自己杜撰的一个词吗？我说好像还真是。因为我开始因为这歌名起的名字有点长，它叫妄想穿越时间与空间的距离 啊，是挺长的。 对，然后 你再说一遍，没记住。 妄想穿越时间与空间的距离，然后那太长了。后来我想想，这也不行，做歌名不太合适吧？我就给它简短的，就变成了望月。这么一个，因为这歌其实也是来源于生活，就是 先别回忆，让大家一起来先听一听看，好不好？ 咱们先听一听，跟你的感觉是不是一样的？望月。 时间之河倒流，让我重新寻借口，但愿这次能把你挽留。孤独木已成舟，阳光将冰雪消融，用最后一丝力气出走。也许路的前方布满荆棘，趟过岁月的痕迹，川流不息，哪里有你、哦、我去哪里。青春逝去换衰老躯体，相思的灵魂如果是伪命题，生生不息也奄奄一息。我想陪你看如黛青山，桃花满溪，可马不能越千里。我渴望拥有一段爱情，至死不渝，我怕不能遇见你。是炙热的 谁愿为我守候摇曳灯火？思念覆水难收，明月高悬照梧桐。义无反顾幻想如一朵，也许路的前方布满荆棘，趟过岁月的痕迹，川流不息，哪里有你我去哪里。青春逝去换衰老躯体，相思的灵魂如果是伪命题，生生不息也奄奄一息。我想陪你看如黛青山桃花满溪，干嘛不能越千里。我渴望拥有一段爱情，至死不渝，我怕不能遇见你。你说人孤鹊桥归路，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两情若在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望月， 望月，听起来有点伤感的一首歌曲啊。 对，这个其实这个看歌名大概就明白了，就是一个异地恋的一个这么一个故事。对， 有一天想要回到过去了。 对，就是因为异地谈恋爱，我不知道大家经历过没有，就是那种就是坐飞机再倒火车，然后去 很辛苦。 对，跟自己的喜欢的恋人去见一面，真的是很难，特别是在年少时候，你像那个。在收入在生活方面还没有那么，就是说你随时想飞就飞。然后 大秦已经开始抹鼻子了，我觉得他随时要哭出来了。来来，听这首歌曲要哭的朋友们，我们都一起来控一控啊，把这个情绪先稍微整理一下， 收理一下啊。 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大家继续的讲解一下这首歌曲。不要走开，等会儿见。 我在回乡的路上，全家团圆过大年。 我在去庙会的路上，欢欢喜喜过新年。 我正在工作岗位上，接听出险报案电话。 我正在救援拖车上，随时待命为人民服务。 人保直销车险，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365天全年无休。拖车、搭电、更换轮胎，需要帮助请拨打人保财险客服专线95518。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藏高速建祥桥到北沙滩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以及京开高速西发地路段出京方向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欢迎刘浩林、戴鑫、小月的好吧。 现在我成了她的男闺蜜，怎么可能？反面典型。唉，恋爱真是不容易。 下面这首歌还没有发表，是一首刘浩林的新歌，各位先听听看，来吧。哇、wow, 这首新歌，然后是一首英文歌曲，毕竟是英文歌嘛，如果各位英文不太好的话也不太听得明白这首歌大概唱的是什么意思，跟大家讲述一下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 这个是泰戈尔的飞鸟集。 嗯， 对。 然后那词呢？ 对，就是泰戈尔的飞鸟集。 当时怎么想写出来这样的一首歌曲？ 嗯，是这样，当时我在翻那个泰戈尔诗集的时候看的这个词儿，然后觉得配上这个旋律会比较合适。 你生活当中是一个特别爱看书的人是吧？ 倒还好，就是我是属于那种上学时候就是不太看书，然后就比如看三号就睡着了那种 爱做梦的人。 对，然后去年应该是今年吧， 2018年。 对，2018年开始，然后就开始想自己去表达一些自己想说的话，然后就开始逐渐的开始看书了。 嗯，好像2017年《鱼干布里》那张专辑出来之后，然后有些人觉得说刘浩林好长时间没有新作出来了。 嗯， 但是今年据说会有两张专辑是吗？ 对对对， 嗯， 对，一张中文的，一张英文的。 嗯， 一张专辑大概会有几首歌？ 应该8首或9首吧。 所以今年会大概出18到19首歌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然后。对，然后可能就是如果有就空余的时间的话，可能也会陆陆续续的再发几首什么单曲啊之类的。 怎么突然间这么有创作灵感 啊？其实我一直 就是 写歌 就快， 就只不过我之前我这个人就是特别的懒散 啊， 然后就是拖延症。 我能爆个料吗？ 来， 那个就浩林写歌，他不但是效率高。因为咱们都利用清醒的时间来写歌，他有时候能利用做梦的时间来写歌。就是有一天我跟家躺着呢，那个然后大半夜的突然发现浩林拿那个微信给我打了一视频。 大概几点？ 大概晚上11点半吧。 啊， 11点半啊，打了一视频，然后我就接了。我说哎，怎么要发一定要发一个视频的那个聊天吗？我就接了，接过来一看啊，他可能刚睡醒还是。还没穿好衣服，还没 披头散发， 披头散发的 啊！说 哪来的头发？ 披头散发的头发。 然后赶紧就说：“他说戴鑫，哎呀，我刚才做了一个梦。”我说：“什么梦？” 但我刚才梦到你在录音棚里录你歌呢，然后哎呀那旋律太好听了，然后那个但是我一醒过来我忘了你怎么唱的了，你能不能给我你告诉我一下呗。我当时对着我的视频他打过来 一脸的问号， 一脸的问号，你做的梦，我在你梦里头录音棚里唱歌，我唱的旋律，你 还问我， 你醒过来你问我我怎么唱的，我没睡觉。 哎，不是，你知道吗戴鑫，这其实上升到一逻辑学的问题 啊。 如果刘浩林跟你说他在梦里记清，哎戴鑫当时你写了一首歌特好听 啊， 他给你唱出来了，你说这歌版权算谁的？ 对，我当时就想这时候我要今天要答出来这问题了，我把旋律真的说出来了，那我写出来这歌这个作曲的， 对、啊、 写你名还是写我名，梦是你做的。现实生活中你问的我旋律， 您这可以叫盗梦民谣， 盗梦民谣，嗯， 盗梦民谣。 所以说他是利用一切时间在创作，嗯，他并不是说清醒的状态下做梦都在写歌。 但这首歌毕竟是没有出来嘛，有没有真实的是因为他做梦当中想到的一个旋律，然后真的写出来这样的一首歌曲？ 哎，郝丽你有没有做梦？ 做梦的时候倒没有，但是比如说，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些经典的东西它可能会就是灵光那么 一闪， 对，一闪，对，就对，就会，对，我就好像我的歌应该每首歌都是这样，都是灵光一闪就会 有动机， 对，有个动机， 动机， 然后就往下发展，然后就是，对，我顺便说一下，就是我鱼竿铺里那张专辑，就是他那个作曲部分，然后基本上每首歌都不会超过十分钟，因为我觉得就如果太长花太长时间去琢磨歌的话，然后可能会磨灭到一首歌的它本身的那个灵性。 嗯， 对， 不超过十分钟是你刚有这个灵感，然后瞬间就把这个灵感给完成出来 写完了， 对对对， 然后就到此为止， 对， 不再去丰满它， 对对对， 嗯， 对，然后 这挺厉害的， 这是挺大胆的一个举动， 对，对，然后之前那个把那个《缝纫机》这首歌，然后、对，因为我之前不是那个是那个。就是上中国好声音，然后是刘欢老师的学员嘛， 嗯， 然后我刚出完这首歌的时候我说给老师听一下嘛， 嗯， 然后老师说嗯，这个歌挺好听的，但是没有副歌啊，然后我说就因为缝纫机它是写给我妈妈的歌嘛，因为我这个人其实也是不太善表达的那么一个人，所以说我觉得副歌的话就应该就是淡淡的我哼唱一下嘛，对，就是这么想的。 嗯， 我们都说到缝纫机的，是不是得现场给大家唱一下缝纫机这首歌曲？嗯，还是给大家三十秒的时间哈，三十秒时间听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马上把缝纫机摆在各位面前。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三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三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下面这首缝纫机厉害了，三位嘉宾今天在节目当中一起合唱，来吧，缝纫机。 你脚下的缝纫机在转呀转呀，嘎噔转呀转呀转。长期呀没走上长大，路边理发店的孙姨说他长得跟你可像了，日子好比那阴绿老窗夜上蒙着有多角的窗花，转呀转呀，嘎噔转呀转呀转。 先将岁月和旧皮革都呈上一场。那阵下雪，毕竟上水点半去郑州路是刚过春夏。熙攘的烟霞山几时写尽快要堆满拆迁的砖瓦。笑话没东西才不觉得怕。 后好像对缝纫机没有太深的感情了，但是我觉得70后啊、80后啊、90到95之间对于缝纫机都是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的。你们小时候，你们三位小时候家里应该都有缝纫机吧？ 有。对对，但是他妈妈的更专业一些。 对，专业才 这样子。 对， 这首歌曲是写给妈妈的歌曲。 对，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他俩都是裁缝。然后那个我应该是前年的时候，前年过春节的时候回家，然后看见妈妈还在做衣服，因为我一直都说让他们休息一下，然后但是他们就始终放不下，就朝夕相处的缝纫机嘛。然后就是我看到我妈妈还在做衣服时，就是拿手推送布料的时候，然后就是清楚的想象到小时候，然后在我妈缝纫机旁边，然后妈妈踩了那个缝纫机，然后我就随口唱出来，就是你脚下的缝纫机在转呀转呀转呀转。然后92年在市场开小店，为街坊邻居做衣裳。然后今年过年的时候，我还跟妈妈，然后去了当时的那个 缝纫机的那个店面。 对，店面，然后现在已经卖鸭脖了，应该是。 这样。 所以这首歌是两年之前写出来的。 对， 当时你做音乐已经做了8年的时间了。 对， 那是第一次写给父母的歌。 对，然后就是我一直都跟别人说，可能这样的歌我 其实不太敢写。 对，这一生应该只有这么一首，就写，如果写亲情的话，只有这么一首歌了，应该不会再 这个题材的。 对，不对，不会再超越这首歌了。 据说你当时在录音棚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是泣不成声那个状态。 对的，对。然后就是里面有一句是，有些事不到亲历听来，笑话没通析，才不觉得怕。然后要等青春不复，才恍悟人生不知道何处被落下。然后这句话就是讲，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是我家就有一段时间就是生活和日子都过得过不下去的那种状态。然后就是他俩就想，要不然咱们做点什么嘛，做点什么小买卖什么的。然后我爸说，那我会做衣服，然后要不要跟我学做衣服？然后我妈就跟我爸一块学那个去做衣服嘛。然后他俩就慢慢的就变成了裁缝，开了自己的店。然后那个， 现在说到这段还是会 对。然后那个就是，他们自从就是开始做衣服之后，然后就开始慢慢的给邻居们做衣服，开始给就是， 来 支撑起这个家， 对对对对，支撑起这个家。然后但是同时他们已经没有就太多的娱乐了，就是对对，然后就是比如说他们也很少会去出去旅游啊什么的，然后但因为他们得支撑这个家，所以说就是等他们想哎是不是该休息一下，是不是该享受一下人生的时候，就因为我已经大了嘛，然后但是他们的青春已经 流失， 对对，已经流失了。对， 父母做音乐父母做衣服其实也算是一种创作，因为你现在做音乐也算是一种创作，父母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原因会更加懂你？ 对，其实我爸妈他们一直都是特别的支持我。 有点伤感这个话题哈，我们换一个话题。 对， 就人生有的时候会在不同的阶段要进行一些改变，但有些情况呢，对于很多人而言的话，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始终在原地。在原地这个事儿吧，你很难去评判它好或者是不好。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戴鑫演唱的《在原地》。要不然我们还先听。 哎，好的， 怎样？你要调整一下情绪。 在原地这首歌其实这是第一次唱在公开场合，因为这个歌还没发行，它应该是这个歌是我给一个电影写的片尾曲，这个电影应该是5到6月份上线，所以现在这歌呢，我就在电台里，其实完整版已经出来了，全都录完，进棚缩混都已经做好了。那我今天来一个现场版的弹唱， 好， 因为它应该是一个多配器的那种状态下的歌，我今天要如果用木吉来弹唱呢，它应该是我写这首歌的最初状态 ，demo 时候的样子， 对 ，demo 时候的样子，所以大家来听听这首在原地的 demo 时期的感觉啊。 现在好想紧紧地抱着你，可我已没有能力回到过去，没唱完这一首歌，没寄出那一封信，我在原地等你。城市的夜晚显得格外有趣，第一次我们相遇在这里，我牵着你的手，你情愿这样沉溺在我怀里，那种感受，悲欢不了岁月悠悠，这世界太过辽阔，爱说出口就这样白头。抱着你，可我已没有勇气面对自己，没能够陪你远行，没念完那夜巴黎，让我追回墨迹，灿烂一生，平凡一生，只不过难可一梦，我不在你会不会心疼，暮鼓晨钟穿越时空，这世界有你不同，爱说出口就这样白头，一生只不过难可一梦，我不在你会不会心疼， 越失控，这世界要你不同，天荒地老就这样白头。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天荒地老就这样白头，也挺美好的一件事儿。当中有一句歌词说夜晚的城市挺有趣，确实现在这个夜色已经暗下来了，北京这个大城市到晚上也是挺有趣的。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的内心的种种的想法，我觉得每个人也不一样，可能那个状态也是挺有趣的一种状态。当时怎么写出来这首歌？ 这是这样的，就是当时我有个就做电影的朋友，他们当时在做了一个电影之后，他们拆一个片尾曲，但是他们选了好多的歌手去给他们写，或者是找试听的合适的歌来对这个电影的主题。当时他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找到我的时候，他们希望用的是我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遇见相似灵魂》，他们觉得这个跟这个片尾曲比较贴切，然后就说能不能就是我授权给他们使用。然后我说那我想看一下您的样片儿，就电影出来它即便没有上院线，它其实有样片的嘛。 是， 我说我还是为了负责任，我看一眼样片。他就是把一个短的样片发给我，我看了电影的样片的一些情节以后，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个遇见相似灵魂那个歌能表达的，能把他这个电影阐述的更好。所以我当时我说我不想凑合，因为我做音乐，我觉得我首先要对自己负责。然后我说你这个电影特别好，我觉得挺好的。我想到的脑海里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说在原地，这么一个概念。我当时跟他聊的时候，我就说你能不能给我一星期的时间，我把这个歌连词带曲全部写完。如果你满意，我们就把这个歌制作出来做你电影片尾曲。如果你不满意的话，我也不耽误你的时间，你赶紧去找更合适的片尾曲来做。然后那一星期之后我教这个 demo 的时候，他们直接听完 demo 就拍板了，就说那一定用这首歌，就是太贴切，就是他整个电影的主题了。 很有趣的一段经历。当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只是一个 demo 版本， 对 demo 版本 之后大家可以听到就编曲更加复杂的一个版本。 是的是的，等他这个电影等正式上线的话，在原地这首歌应该是同时就发出来了。对，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们四位也在原地等待着各位，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还会有更多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等会儿见喽。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三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三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歌华电视院线新春盛会优享季2月1日盛大开启，当月最先订购观看5部电影的前1000名用户免费获赠1个月 VIP 会员，任意电影免费观看。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是3.2度，比昨天低了近9度，下午有些阴冷。明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逐渐回升，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在6度左右。中午前后天气比较温暖，比较适宜假日出行。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35%。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见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纽约爱乐乐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交响乐团之一。3月8号到9号，这支享誉世界的美国交响名团将在后任音乐总监范志登的率领下登台国家大剧院乐享新春系列演出，奏响门德尔松、马勒、勃拉姆斯、斯特拉文斯基等经典名作。详情您可以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查询。歌手王蓉贺岁歌曲《红烧肉》自上线以来反响热烈，尤其是歌词当中别动我的红烧肉洗脑循环，网友们纷纷表示从王蓉的歌声当中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儿和人情味儿。某品牌新品发布会近日在米兰举行，现场吴亦凡惊喜现身，瞬间引燃了米兰时装周。据了解，此次发布会原本邀请的嘉宾因生病原因无法到场，于是品牌方紧急向其代言人吴亦凡发出了邀请。当时正在美国加紧制作新专辑的吴亦凡在得知情况后立马调整工作，飞往米兰支援品牌方。活动结束之后，吴亦凡将返回美国继续制作新专辑。这张正在制作的新专辑也吊足了大众胃口，不少歌迷表示十分期待。艾拉陈嘉桦近日通过微博上传了老公和儿子玩耍的温馨瞬间。在视频当中，儿子乖巧地在摇篮里玩耍，艾拉老公一边唱歌一边逗儿子开心，小宝宝也时不时地咿咿呀呀回应老爸，画面十分温馨。以上974饭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南二环右安门桥到开阳桥西向东方向，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小街桥的南向北方向，以及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年少时的我们或许会为了追求孤独的滋味，把自己封闭在黑暗的屋里，努力地感受那份孤寂和无助。长大后才知道，孤独及其所创造的到底是怎样的味道。年少时的我们或许会为了每天的大风车而激动不已，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你还记得儿时的自己吗？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赐在偶遇中树下，白衬衫黄昏的吉他，年少不经事的脸颊， 我们都会彷徨，会迷失。当你迷失了自己的方向，请记得顺着那道曙光回来，跟随刘浩林一起打开那道 light。民谣的温暖在于歌词，在于旋律，在于歌者的演唱，或许也在于遇见相似的灵魂。他是戴鑫。 那些迷惑的光阴重复昨天，今天那些苍老的面容有你。 关于爱情想说的太多，却又总感觉无话可说。遇到前任说什么好呢？ 现在只能躲在角落里假装波澜不惊，故作镇定。 小月老板说，你好前任。九七四 Live Show， 三位独立音乐人，几段不同的故事，几种相似的人生。听听歌，听听故事，路上的我们想想事情。欢迎刘浩林、戴鑫、小月老板。 现在我成了他的男闺蜜，怎么可能？反面典型。唉，恋爱真是不容易。 18:36，进入到我们今天的974 Live Show 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再度的欢迎各位走进来。走进来的方式，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毕竟三位的发型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嘛，你不看视频直播你怎么知道？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在大城市当中的人呢，经常会进入到一种孤独的状态，那面对孤独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和他相处呢？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刘浩林的《孤独及其所创造的》，来吧。 Street. 及其所创造的。哎，虽然歌名听起来挺孤独的，但是在我们这演唱的时候并不孤独，三个人一起合力完成这首歌曲。 对，口哨也上了， 原版的口哨前面是吧？ 这首歌曲是，这个歌名挺有意思的哈，是取材自这个保罗奥斯特的自己的一个回忆录。 对对对对对。 啊， 我说这样，就是我在2008年的时候啊，写的首歌叫《孤独孩子》。就是当时我的状态是完全自我封闭的这么一种状态，然后就是硬要把自己塞在孤独的那个处境里的这么一个偏执狂。 嗯。 然后这不，去年出了这个《孤独即所创造》的，然后 他那个偏执狂的状态，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怎么个状态？就是我当时没有任何的社交，也没有娱乐，然后就是我把家里就是，那个窗户都封起来了，变成一个小黑屋，就是房间里只能看见，就是屏幕还有鼠标的那个亮，然后我就开始自学音乐，我是2005年开始自学音乐的，然后开始就是真正的去接触，就是开始就是对音乐有了这么一个基础的这么一个了解啊。 当时把自己关小黑屋的动机是什么？ 对对，就是我，因为我觉得就是做音乐就是应该以孤独为伴，对对， 这是当时的想法，2008年的想法。 对对对，不是2005年的时候。 2005年的想法。 对对，就是因为我之前我上学的时候，其实是小学初中的时候都还好，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开始变得比较内向了，然后就后来开始学音乐的时候，然后就是也 会享受这种内向哈。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劲儿，然后就是越孤独，我觉得越 酷了， 就冷王子本尊。 对对 对, 对，越酷，然后就是完全没有娱乐，没有社交，然后就是我，而且我就是在人多的场合的时候，我会压力会特别大， 嗯， 对，然后就会特别压抑，就也会特别压抑自己，所以我索性就把自己给关起来了。然后当时就是出了这么一首歌叫《孤独孩子》。那去年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这首歌它也是保罗斯涛的这么一个回忆录。然后就是它不是对、就是、 孤独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旋律啊？我们能现场弹唱一两句吗？给大家听一下。 嗯， 每个人生来都是孤独孩子，我想你应该了解这感觉。我迷茫地回顾来时路，才发现自己是多么无助。也许只有旧收音机才能放出纯净的歌曲， 就是唱 的。这是2005年写的第一首歌曲。 对对，当时这首歌也是比较稚嫩，现在听起来还是比较稚嫩。 我觉得第一首歌曲已经写的挺好，你们两位觉得呢？ 我觉得比我们强多了。 嗨 对，从小写小摇滚乐就只从小玩乐队，因为我觉得比较早，但那会儿不踢球了以后开始写。玩乐队，但是写的都是强力和弦，就是那种铮铮咋铮那种，铮铮咋铮，叮叮叮叮，噌噌咋噌，就根据效果器的音色来定这首歌什么风格，该嘶吼还是怎么着？他当时，你要2005年，他写第一首歌，如果这种好的旋律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比我们强多了。 零五年那会儿我还上高中呢。 这是说这首状态， 是比岁数了吗？看见我头发了吗？我性感大爷。 那会儿我真是稚嫩， 我大。 哎，我们这直播间比较大，你们可以在那打一下，看谁能赢。刚才说这个孤独孩子，2005年的时候是当时把自己进入到这样的一种情境当中去。 嗯。 然后你现在回看这首歌曲的时候，你觉得当时进入这种情境是你想要的吗？ 其实我觉得回忆起来还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感觉那个年代就是自己不管想干什么都是比较中二。对对，然后但是回想起来就是还是我觉得就是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状态，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但同样的孤独，刚才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曲是孤独机器所创造的。 对对对，那孤独机器所创造的，它不是对就是个人孤独的这么一个解读，然后它也不是讲就是一个人直面孤独的这么一种状态，它更多的是讲就是当人们从万物关联的世界里抽身而出之后，那能做的只有观察的时候，那能否从观察到的事物找到新的意义，那这一切就是孤独即所创造的。 谁还不是个文艺青年呢？是吧？ 中二就是青春， 中 二就青春， 这厉害了啊！ 哎嗨， 弄得我没听明白刚才那句，所以就 刚才那段 你啊， 那个来之前背了5分钟呢。 但很多人好像对于民谣音乐人这样的一个或者独立音乐人这样一个概念，就觉得这些人特别擅长或者特别爱写孤独这方面的一个题材。你们是都 有 这样吗？ 没有啊，没有啊。 其实我觉得题材这事儿是这样的，创作过程中可能你其实创作其实是一个有限资源，你说我写一个 异地恋的歌叫《望月》了，我不可能再写一个其他异地恋的主题的另外一首歌。 是 这自己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你就很尴尬了。 嗯，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解，就是而且就是对民谣本身也是一个误解。这个标签啊，就是民谣可能它也有丰富的配器的，它未必就是一把木吉他配一人声，然后那木吉他还挺便宜的那种声出来的叫民谣，并不是啊。其实他们老说民谣怎么就穷，怎么就其实民谣也有做的特别好的，就是我们很像我们 很多 前辈， 现在很多民谣音乐人都带自己乐队出来， 对，我很多前辈像对都很不错的之前的歌曲的，它很丰富性，它也叫民谣，它并不是 老狼 什么的，它并不像一个吉他弹唱就叫民谣，这绝对是个误解。 是，包括我们今天直播间当中的呈现，也是因为我们这个设备有限，所以只能带着一把吉他来。 是， 刚才我们说到孤独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有的时候如果当你进入到孤独或者死胡同这样的一种情境的时候， 嗯， 怎么样找到一束光很重要。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个英文歌曲 Light。也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以及北京时间就可以看到了。下面这首 Light 送给各位。这首歌曲好像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宣传点说的是就是纯粹为了娱乐 对， 然后出这么一首歌，当时网上只有一分半，好像大概这样的一个长度。 嗯，对，然后对这首歌也是即兴的歌。 你的很多歌曲都是即兴创作出来的是吗？ 对，基本上我的歌基本上全是即兴的， 也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境，不像小月老板一样还有很多的画面感。 对对，然后这个歌词也是我女朋友 K 道的写的，然后讲的也是就是通俗一点讲的话，也就是当人们就是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然后就应该继续往前走， 嗯， 就你会发现就来到光什么的。 听刘浩林的歌曲会觉得你的音乐世界当中是比较忧愁忧伤一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倒还不是，就是我哎是吗？ 是 有点忧郁吗？ 就是你的旋律很忧郁，很忧郁。但是你好多英文歌词其实，但是因为他解读的方式有的不一样，翻译过来他可能觉得，因为其实 K 他女朋友 K 豆他写的好多词是挺积极阳光的，就是赖的这个还是非常 就还挺积极的， 挺积极的向上的。 他的音色有点那个什么， 他的音色可能偏 忧郁的那种感觉 啊，对，凄美 ，好牛逼， 性感。 这是你现在的一个追求的一个方向吗？ 是吗？你说音色吗？还是 就这样忧郁的这样的气氛，这样的一个感觉？ 其实我这个人倒还挺正能量的， 欢乐的。 你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逗逼， 他挺爱玩的。 对，应该是个逗逼吧，就是 逗贫。 对，但 特别爱贫。 对， 然后就主要是就是一堆上这样的电子设备之后，然后就变得 就特别严肃， 特别严肃。对，就我记得我第一次上电台的时候，然后主持人就说：“你说话你别总点头啊。”我说：“哦，好，别总点头。” 哎，现在的刘浩林的这个发型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戴大帽子嘛。如果把帽子摘下来，是一个光头这样的一个状态。 卤蛋。 你为什么想到剃个光头？ 哎，就是觉得就是帅了这么多年了， 让我们大家， 真不是为了省洗发水吗？就洗脸顺便就直接来一下， 我抹不一抹就头也洗了，就是本来洗脸。 这个真的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有一天我对着镜子，我就觉得我自己不应该有头发，我觉得就是头发是我的负担，我觉得对，然后就剪了，就 还挺任性的。我觉得你们仨都还算挺任性的一个状态。 嗨。 有的时候对于自己想要追求的就真的敢任性的去追求， 就只会没。你像咱俩是那个之前咱们是同行嘛，我是在大连的音乐广播一直待到2015年的7月份， 待了几年？ 待了2年 啊，那也不长， 两年时间，当然是一个很，就你知道电台节目主持人其实是一个很悠闲的一个状态， 没有我们很忙碌的。 我们这种每周就3期的还行啊， 所以你没干了。 对，不是，就其实后来就是偶尔有一次，当时陈立来大连巡演，给他做了一次嘉宾，就迷恋上那种 live house 那种感觉了，然后就8月份就把工作辞了，9月份出来巡演，就第一次。 有人说看小岳老板在 Live House 当中的表演是很有趣的，因为有些民谣音乐人可能在台上不太会说话， 他们可能不是奔着听歌去的。 对，尤其小岳老板好多粉丝，我觉得冲着他说相声去的。 对， 民谣界的相声演员嘛，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对，这是一个，反正有机会听听 单口，民谣界的美妆博主。 对， 所以今天各位收听我们节目，如果你喜欢小岳老板的音乐的话，有机会可以去 Live House 当中看看他的表演，知道一下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路数哈。 对， 那接下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听到的是今年发的一首另外的新歌，叫做《白鸟》，是立春那天发的。 对， 有什么要说的吗？ 来唱歌吧， 来，我们先听吧，《白鸟》这首歌曲，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播放过，跟大家一起来欣赏过，现场版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来感受一下。 从前。向前方卷曲的云手柔，你想念起时只为我写信。 好听的一首歌曲，也是今年发一首新歌《白鸟》。这首歌曲当中的歌词呢，也是挺有意思的。冬天的白鸟呀，请带我去温暖的地方。也希望今年狗年嘛，新的一年已经到来了，各位都可以让所有的失去，让所有那种惆怅的感觉都先暂时的消失，好好的迎接这样新的一年。今年刘浩林呢，也会带来自己的两张全新的专辑。 那这两张专辑，一张是英文的，一张是中文的，会是什么样的风格？跟以往鱼干铺里是一样的风格吗？ 应该很不一样吧。 很不一样。 对，对，但是可能有些歌会跟《Landing Guy》的调性差不多，然后会有点北欧公路音乐的那种感觉，然后也会加一点什么乱七八糟的元素啊什么的。 乱七八糟的元素。今天请来三位，三位也是好朋友，真的很难得的一种这样的一个关系啊！生活当中，三位还会一起逛街，天天一起在一起聚在一起玩， 就是老闺蜜，老闺蜜， 吃饭， 老闺蜜。 哎，你们在音乐方面会有合作吗？ 会， 会。之前那个戴鑫做过浩林巡演的嘉宾啊，浩林做过我北京专场的嘉宾，然后我做过浩林东北巡演的嘉宾， 就是互相做嘉宾呗。 对，会互相为对方的演出站台。 说明什么？就是咱们仨就人品就是 人品特别好， 不是人品一般，只有咱仨， 只有这三位了。 只有三位， 就是谁发歌谁都微博上大家都会得就转一下赞一下，就大家会帮忙的帮衬一下。 对， 就是。 就独立音乐人嘛，就别在生活上太独立了。 哎，有些人还会觉得说现在独立音乐人的生活可能并不太好啊，也就是音乐不太好做，你们会有这方面的感慨和感触吗？ 目前好像摆脱了， 还行吧，就不是那种真吃不上饭的那种，还行。 现在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状态哈。 对 对，还 相对好吧， 还相对好的状态。 踏踏实实做自己想做的音乐，可以分享出来。 对。 很开心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请来了小月老板戴鑫以及刘浩林，分享了各自的音乐之路。当然如果你喜欢他们三位的话，都可以追随一下他们三位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动态，包括其实戴鑫今年也会有一些新的举动哈。 对，有一张新专辑要发，6月5、大概暂定是6月5号吧，第二张专辑就躲在遥远的夜空。这张应该是6月份发第二张个人的专辑。 好，很期待各位如果有新动向，新专辑出来的话，再度来到节目当中分享给好哥给大家听。 好的，好的， 谢谢主持人。 也再次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明天同一时间974 Live Show 咱不见不散了。明天请来的嘉宾呢是谢天笑，我们会带来摇滚专场，明天见，拜拜。 这是怎样的夜晚，让人伤感又留恋。你说记住这一刻，哪怕从此刻天边，如此动情的心愿，怎能让它被吹散？秋风掠过的湖水留下涟漪在心间，爱恨离别的我们多为难啊，转身而去的瞬间